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 晨，翻嚟呢个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节目啊！ 讲早晨先，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翻嚟第四节嘅大香港早晨啦，咁啊。今日都有啲超時啊，做得啊， 咁咪都有啲凍，唉，其實係 啊，冇錯，有啲凍。咁而家啊，現場貨金系統啊，唔知係咪壞咗啊，都仲係蘇石啊，仲係未有啊。咁啊，又都冇太幫佢錫嚟喎， 係喎，係啊，唉，真係，但係我哋喺美羅喎， 冇錫嚟嗰度冇咁凍，嗰日拍冇咁凍，今日就凍啦啊，咁樣啊，大家記住啊。咁啊，第四節咧就講啲學生料啊， 係啊， 依個叫做依個日朗喺度，冇理由唔講學生料，把握呢個機會，把握呢個機會。咁依個叫做網民熱話喎，我見到啲報紙寫 網民 hot top 啊 ，hot top 啊，有幾多 hot top 咧？ 係啦，嗱咁呢個咧就係關於浸大嘅一單新聞嘅，咁樣浸大 唔關你事喎， 唔關我事啊，隔離學校，隔離學校關大亨事。 嗱，我冇講啊。我冇讲啊呢啲 系啦，嗱咁因为咧就浸大校方咧就最近就为咗系培养咧学生嘅独立性啦，或者宣扬佢个全人教育嘅精神啦咁样。 吓、啊，真系咁写噶？ 系啊， 为咗培养学生嘅独立性啊？ 啊，唔系，佢就咁讲嘅，佢就话咧，嗱，佢就有一个活动嘅，搞咗活动，咁活动叫做咧搭上全人教育青云路，师生家长齐卖宝啊，押韵嘅，押韵嘅咁嘅活动啦，咁样，咁呢一个活动咧就系喺嗱，就喺2017年嘅2月11日就会举办啦，咁样，咁啊诚邀咧各位家长嚟参加嘅咁样，咁佢就讲到就话咧， 专俾家长参加， 系啦，咁样嗱，咁佢就话咧浸大一直咧重视培育全人教育啦，致力鼓励学生整体发展啦。咁、为咗咧令到啊教着诶、各位家长同埋大学嘅教职员咧，能够更有效咁样支援佢哋嘅同学啊，去迈向全人教育嘅发展咧。咁所以咧就邀请学录教家长咧嚟参观佢哋大学嘅，咁、包括咧去参观佢哋嗰一个嘅了解佢哋嗰个认识大学嘅使命同愿景啊，全人教育嘅理念同实践啊，本科嘅课程设计啊，联课活动啊，以及咧对同学嘅支援啊活动。咁佢活动咧系包括有展览啊、视频啊、座谈啊、校园导赏等等。 校园导赏都有。 系啦，亦都开放唔同设施、包括咧有图书馆啊、中医药实验室啊、媒体制作室。啊，同埋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俾你睇啊， 系啊，宿舍俾你睇埋，俾睇下你个仔女间房点样样嘅， 俾家长参观啊。如欲咧想要详细资料就去嗰个 website， 咁咧就依、這个仲有回条签 嘅， 好似系。 系啊，嗱，最大争议嘅地方咧就系喺嗰封即系信嘅尾部咧、就要求家长咧就填妥呢一个回条啦，同埋喺网上登记啊， 或者喺网上登记，即系两样都得嘅。系啦，咁签回条就 fax 翻去啦，或者电邮去佢哋 email 啦。咁又所谓啊，头先日朗去讲嗰、那个。个叫做最大争议咧，就系呢个回调签回调嘅问题，咁啊，咁啊都讲下啦。咁呢个签回调问题咧，就即系啲报纸啊，或者啲啲讲法咧，都话哦，大学中学化咁样啊，要话回调、大学生学人签回调、小学生正中学啊，咁样应该唔使啦，系咪啊？咁样咁啊。呢方面你又覺得點咧？日朗，你係大學生啊？ 嗱，我覺得咧，其實咧，而家大學嘅方面，大學嘅活動上面咧，有啲活動咧係仲係需要簽名嘅，譬如咩咧 ？O.K. 咪需要簽名嘅 ？O.K. 你咪估唔到咧，學生教活動需要簽名嗱？點解咧？因為而家咧入大學嘅 O.K. 去診嘅啫，都要簽名嗱，即係問下媽咪。診唔診得 嗱？因為咧，而家咧大學咧某一啲嘅 O cam 咧，因為而家大學嘅入學嘅年齡咧、其實就係17至18左右啦。因為睇你咩月份出世啦。如果你係早啲月份出世嘅話，你可能就夠18啦。咁、但如果你係8月打後、9月打後先出世嗰啲咧，咁可能就唔夠18，即係佢 O cam 真係唔夠18嘅。咁於是乎咧，就要簽翻一個嘅家長嘅簽名。咁、可能呢個就係即係學校嗰個要求，或者係嗰一啲嘅學生會等等嘅要求，就需要就簽翻。个名俾翻，俾佢哋即系同意咗，系可以参加你 O cam 即系有咁嘅情况嘅。除咗 O cam 仲有冇咧？ 主要都系我认识嘅，主要都 O cam。 你主要认识咁，譬如咁讲，我假设个问题，即系譬如有个有冇啲咩大学旅行咁样嘅学会一齐去旅行嗰啲有冇啊？ 某啲学会会有咯，即系譬如旅会啊。 假设一个有个某个学会要去旅行啦，咁又使唔使签？你觉得？ 应该唔需要啦， 应该唔使喎。 呢啲 睇下你够唔够十八岁咯， 睇下够唔够十八岁。如果唔够十八岁，其实签咗稳阵， 系啦， 就系咁样， 系啦， 以系稳阵角度，即系搞唔系搞事啊，搞呢个活动嗰、那个诶方嗰方面就稳阵。 系 好咁呢、這个嗱，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签唔签回调咧？就冇乜打緊，即係冇乜所謂，簽咪簽，唔簽咪唔簽咯，咁樣即係你依個活動係叫做俾家長噶嘛、，OK？ 咁簽回條，咁當然啦，就我覺得變咗就係、是、哦，你一嗱佢個狀況係咁啊，佢個狀況係你有興趣參加嘅先簽回條，即係基本上一個報名方式嚟嘅。咁你亦都可以網上報名，亦都可以網上報名啦，那個簽回條又可以 email send 或者 text send 啦咁樣。咁即係變咗係你去參加係一個報名方式，就並唔係所謂小學生嗰種嘅狀況嘛，就係、是、你點解簽回條就係、是。個家長睇咗啦，關於嗰個通告 agreement, ，OK， 關睇咗通，即係你嗰個學生冇唔俾佢睇啦，冇唔俾個家長去睇啦。通常可能就係、是如果譬如手簽手冊都同樣個狀況㗎，係咪先？即係喺你個手冊簿啲小學生，我你個學個你個細路啊，講粗口啊，喺堂上面屌鳩我啊咁樣，咁寫住喺度 call 埋出嚟屌你老母啊講咁樣，咁樣就學咁樣就會要一定要你個學生俾你家長睇，咁即係家長知道呢件事，然後懲處佢。你家長自己司機啦，咁樣各樣，咁、那個狀況係咁，但係今次其實唔係咁樣噶嘛，純粹一個報名方法，所以咧， 即係正如學生你去即係去叻去一個講座，你都要報名俾人知道你有幾多人去啊。 係啦，咁、所以你話對呢個報名方法咧，我就意見唔係太大嘅。咁、當然啦，你話我網上邊，譬如睇浸大山神裏邊，佢自己出呢個 post 咁樣，浸大山神即係浸會嘅啲學生開嘅 page 啦、我咁樣講係最忠誠啦。咁樣咧就咁佢哋開講咗呢件事出嚟啦，咁下邊都好多 comment 嘅，咁我就冇晒啦，但系我见到咧嗰种状况咧，其实佢哋都唔觉得戇鳩啊，或者唔想签回条啊，各样嘢。咁各样咧，我反而觉得佢哋系好惊有呢个活动，学生系好超惊有呢个活动，即系有一啲咧就写住、有人去先算啦，嗱呢啲去啦，虚协啦， 系 虚协嘅表现。呢啲好虚怯嘅表现， 咬底咬底， 咬晒底啦， 戆头啊， 咬晒底啦。喂，大佬，你谂清楚、如果依、這个依、所谓浸大依个家长日啦，简单啲讲就系、是、虽然佢叫做佢有个好长嘅名，咩嘢发展同人 踏上全人教育青云路啊，师生家长齐迈步啊， 啊，即系喂依句咁嘅 slogan 啦，咁样即系依。基本上叫家長日啦，有呢個咁嘅家長日，帶你去睇曬學校嗰啲嘢，就講解一下各樣，咁就啲學生係驚， 係 喂大佬，即係第一樣嘢，你大家呢啲做過學生都知啦，或者做為人子女都知啦，係咪先？如果阿媽大掃除，你就好麻煩噶啦嘛，你就好麻煩嗰個大佬， 仲要睇埋你學生宿舍喎、 啊。先，你首先嗱、所以唔好講話你自己有冇啲壞習慣甚至乎叫做犯法嘅東西嚇，唔好講呢啲啦啊，咩有冇咩咩兒童色情刊物啊，有冇咩嘢毒品啊，唔好講呢啲咁比較 extreme 嘅講法啦。你淨係自己啲習慣啊，都好驚啦！啲、紙巾係咪？即大超話好多噶嘛，成堆噶嘛，有浸除咁一打開房門就有浸除啊！咁樣咁我講呢個係男仔方面啦。另外就你一定有好多好亂啊，各樣即係好多嘢其實你 唔見得光嘅，簡單 所謂唔見得光，只不過係唔俾家長知啫，只不過係唔俾家長知，你對啲 friend 唔會咁噶。系先？你冇扎紙巾喺度，邊似樣啊？係咪先？朋友上到嚟，你冇扎紙巾喺度，咁邊似樣咧？一嚿嚿咁樣係嘛？黃鉗鉗咁，你唔似樣噶嘛？一定有噶。你冇一兩個，即係叫做 portable hard disk， 即係嗰啲全部都鹹片嘅，邊似樣啫？而家嘅年代係咁啦，我個年代就有啲鹹書啊，啲鹹碟喺度啦，係咪先？唔似樣噶嘛，係咪先？你梗有啲嘢，但係呢啲嘢通常你唔想俾家長知噶嘛。好啦，咁呢個普通日常家居生活啦，咁嗱，依、這個你 update 啲啦。 咩啊？ 咁啲宿舍啊，各樣嘢係咪好恐怖嘅咧？係咪好多嘢唔俾啲人知嘅咧？ 其實都多噶，都多噶，都好撚多噶。 你講 例如咧，例如 飛機杯啊。 而家飛機杯啊， 有攞埋有飛機杯啊， 嗰條紙巾咋、大佬，真係，我覺得依代嘅年輕人，依一代嘅小朋友可以話幸福美滿，有飛機杯，幾開心啊，幾開心啊，除咗飛機杯咧， 唔 咪嗰啲咯， 嗰啲 咯，都系抌抌冇乜嘢啫，其实。不過抌都唔想俾，都唔想俾嘅，都唔想俾，尤其是女仔添啦，尤其是女仔都唔想。其實以我所理解，即係我唔敢講我係咪即係認知嘅事實啦。其實避孕套或者 condom 係女仔 keep 多噶嘛，好多係女仔 keep 多噶嘛。咁其實啱嘅，我覺得。我覺得係啱嘅，即係純粹係嗰個所謂，唔係唔係保護自己嘛？屌，依個我依個係好撚正確嘅事嚟嘅，你冇理由係等你等嗰個男仔話冇咁樣，咁你又要嚟咁點啊？咁你其實女仔 keep 係啱嘅，但係好多時女仔就未必想屋企人知啦，或者之類嘅講法啦咁樣。咁即係除咗抌同埋飛機杯冇啦，唔係嘛？我期待更有趣嘅東西喎。我你唔好屌目嘅嘢好死嘅啫，好死嘅啫。 我暫時未諗到。 你啲同學聽唔到嘅， 我暫時未諗到。 日朗自己有啲咩？係咯，不如講下你咁我又想讲下，即係见到个状况就係、是、即係学生我自己觉得係咬底、但佢哋就话唔係啦，就话戇鳩成啦咁样。你以个学生身份，譬如假设成大啦，你就成大啦，梁美芬嗰间啦，係咪先。咁如果成大做呢啲嘢，咁你点呀？ 我会嬲喎，因为点解呢？因为你上堂嘅时候呢、你无啦啦有一啲阿妈阿婶啊喺度，即係譬如我赶緊返學上堂嘅时候呢搭 lift 啦，咁然之后有班阿婶阿婆去参观，撳喺度撳晒啲 lift， 逐层打开门，咁然之后我要上十楼上堂喎，跟住你班阿婶喺度阻鬼住晒，我真係会嬲。 成班仲要系好似见到奇珍异物 咁。 哇，原来咁样㗎，哇这个设备几劲喎，咁样。 你屌事你开啦，你会咁样。咁啊，班審啊，參觀嘅時候， 喂，抄先， 咩啊？ 有貨金啦， 係喎， 有貨金啦，貨俾邊個噶？貨俾邊個啊？哇，貨俾湯姆噶，真係令人喜愛啦！依個貨金，咁貨有 morning 乜鬼咧？哇，講英文嘅，貨有 morning coffee 啊！多謝曬，多謝曬，哎呀，我朝朝飲咖啡奶茶啦，真係，依位金主真係體貼啊！我覺得，嗱，我覺得咁樣，冇理由就係貨俾我嘅，體貼俾你啦。嗱，依一節嘅主角， 你睇我哋兩個嘅樣， 呢次嘅主角日老啊！你 講啊，你威啊，你威啊！ 我驚佢唔講嘢， 你繼續講啦，飛機杯掉咗咩啊？湯姆。 我觉得你班友做好啲 ，OK， 自然有噶啦，好冻啊！我哋唔该，金主唔该，趁住最尾几分钟冲埋去，冲埋去，冲埋去，一楼，一楼，唔好咁啦， 讲嘢啊， 一楼，唔好咁啦，讲埋我，仲有得， 你想讲咩啫？ 讲完嘅， 唔系嗱，因为咧，其实咧呢一个活动咧，我想讲咧就系、是，嗱。你叫家長去報名嚟參加，本身呢一點都唔係問題。咁但係呢，其實呢一個嘅活動最後背後的目的係咩呢？其實一個公關活動嚟㗎嘛，即係 PR 活動，就係、是、哦展示你個校俾人聽啊，有幾咁好，幾咁靚啊，幾咁全人教育啊，啲科技幾咁先進啊咁樣。其實呢，有一啲嘅即係好多呢一啲嘅唔想咁講，叫做一啲嘅 勇敢 叫做俾人觉得唔系最 top 嗰一扎嘅，即系唔系最高学府嘅呢啲嘅大学咧，好多时会做啲公关活动啊。譬如成大更加明显啦。如果你系经过由又一城进入成大嗰条隧道嘅时候，嗰条叫时光隧道啦，你会见到大量嘅排名啊，大量成班中国人啊、香港人啊、亚洲人啊、黑人啊、白人啊，成班就会开心咁样喺度研究啲嘢啊，做实验啊咁样，有好多艺术作品啊咁样咧，全部都系咧，需要国唔同国籍嘅人都开心咁聚埋一齐，好多呢啲相嘅喺嗰条时光隧道上面。但系事实上唔系咁样噶嘛， 现实上全部都系大陆人， 现实上 大部分都系大陆人。 一嚟咁样啦，二嚟系真系黄种人同黄种人玩，白种人同白种人玩，黑人同黑人玩咁。呢个系大学入面事实嚟噶嘛。 咁唔系，但系每间大学其实都有啲交流生、交换生咁。 有咁，但系。 我去过浸大有，即系我有朋友喺度做啲 project 成啦，咁我去探过去几嘢啦，喂，有韩杯有成都几得噶衰鬼， 系啊， 我去粉岭啊，岭南 sorry 岭南 粉岭大 学，收翻翻旧， 我就岭南大学。岭南大学，我去岭南大学，岭南大学，都有嘅，都有韩妹成，咁你成大嗰啲冇玩埋一齐嘅， 唔係啊嘛， 都真係少，因為語言問題啦，都係會比較少交集嘅、 okay, 大家都 係 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好多呢一啲嘅叫做俾人睇，俾、人即係叫做唔係好睇得起啦嘅、一啲嘅學嘅一啲學府啦，好、多時咧都會做好多嘢，就俾人聽我係最高學府嚟噶，我係三大，我係四大嚟噶咁樣。其實呢一啲咧反而係俾人覺得更加核突咯咁樣，因為呢啲係自卑嘅表現嚟噶嘛。其實 就等同熬底頭先嗰個，我見到有啲 comment 有人去先算啦。有家長嚟先算啦，根本就係熬底。 係啊，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咧，即係校方嗱，當然你話去搞呢啲活動，可能叫做作為去公關啊，想講多啲，但係佢針對係家長啊嘛。 係啊， 以就係家長，我當係大部分係本地家長啦，我當佢針對係依樣嘢啦，咁樣好啦，咁樣個狀況，咁點解咧？又即係而家又唔係話乜嘢收生期係咪？你唔需要去特別整呢啲 tour 噶，係咪先？即係你通常係我收生啊各樣咁。 差唔多噶啦，嗱，佢二月十一號去搞呢一個活動嘛，咁跟住DSE 三月就考啦，咁你十二月就已經開始報緊 Jupas 噶啦。 好、okay. 十月已經係第一，好似十一月已經係第一輪 Jupas 嘅報名期㗎啦。咁同埋呢你二月嘅時候你係講緊係就嚟考 DSE 嘅時期啦。咁嗰一段時間你真係唔好睇小師奶嗰一個嘅即係傳訊能力。即係佢哋即係師奶之間嗰一個啊互相講啊邊間學校好啲邊間學校好，就係靠呢一段時段去睇下啊，而靠佢哋即係傳訊啊話俾你啊令啊呢間浸大真係好啦，啲設備又好啊，跟住科技又好啊，嗰間校舍嘅設備又好啊，全人教等等呢啲。其實好靠呢一啲嘅家長自己之間。 如果講到呢個位，我又覺得呢個活動就不足啦。即係如果你假設真係話啊，即係猶如日啊，所個期咧係 fit 嘅，係啱嘅，即係係個所謂引到， 即係就到啱時 引到收生嗰下嘢咧。喂，咁你嗰、那個。就唔得啦！浸大咩最出名啊？最出名邊個系？全理系啊嘛。咁你梗係揾啲嚟緊會做主播嗰啲，即係而家嗰啲做讀緊嗰啲，梗係整集匯演啊嗰樣嘢，你真係吸引下啲學生啊！ 即係做場 show 出嚟， 做場 show 出嚟啦！你淨係帶家長 tour， 我又覺得唔夠號召力喎、依方面，如果純粹講依下嘢就 唔係你估佢冇做過咩？之前咪揾過成班舊生去唱校歌咯， 嗰首歌就瀨嘢啦。嗰首歌我哋唔播啊，放心，我哋今日唔播。OK， 嗰首歌，嗰首校歌就瀨曬嘢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除咗即係日朗依、這個睇法之外咧，我只覺得其實可能現在嚟講咧係好多。即大學嚟講啦，或者依個浸大或者其他大學咧，我估係有咁嘅狀況，就係、可能收到好多家長嘅唔同嘅投訴，或者叫做好聽啲叫做查詢啦，即係喂我個仔。哇！啲冷氣好唔夠喎、咁樣各樣嘢， 或者自己撳啦，要 或者撳啦，或者話哇哇啲飯堂嗰啲好唔得喎，食到我仔歪曬口、 你啲咁嘅投訴證明你冇讀過大學。 我冇喺香港讀過大學， 完全體現咗你冇讀過大學。 唔係我想問啊，我估嘅啫，其實就係話你其實係咪校方會收咗好多依啲？唔同嘅所謂查詢或者投訴，令到佢覺得喂你唔好煩啦，我一次過俾曬你睇啦。 我相信冇嘅，我相信冇。 你唔係依樣嘢嚟。 冇嘅，因為通常咧有呢啲投訴都係學生會已經係講曬噶啦，或者已經喺嗰啲 secret 啊，喺嗰啲嘅 page 度已經係 up 曬呢啲。 但未去到，即係唔會去到。如果你學生會層面，就唔會上到去校方層面嘅。 學生會層面會上到校方層面，當然係會啦。如果唔係，你就唔會見到浸大學生會啲人食蟲啦。食蟲抗議啲聽天有蟲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其實家長就基本上就唔會理嗰啲嘅學生嗰啲生活係點樣㗎啦， 係咩？真係唔會， 大部分都唔會， 真係唔會。 以我認識嘅而家呢個世界就唔會咯。 咁、我真係誤解啦。如果係咁，因為我成日印象就係、即係而家講真啲後生嘅真係。除了攤大手板問老豆老母攞錢之外，就是很多生活細節各樣其實都是即係喺屋企搞掂， 咪都係咁啊！我 咁你變咗個仔嗰啲家長亦都係非常之緊張個細路噶嘛，緊張到一個位置，你真係你讀大學，喂，你之前都有啲類似咁嘅新聞講法各樣啦，就係話你喂佢會擔心個仔嘅前途啊，跟住又會幫佢鋪定曬路，喂，你而家喂。即係唔好講咩，你連梁振英都會做呢啲嘢㗎啦，先鋪條路俾個仔上去， 鋪條一帶一路俾你， 鋪條路俾個仔上去某啲機構各樣咁嘅樣，都會有咁嘅狀況啦。即係而家家長係會嘅，我覺得即係所謂嗰種緊張程度。 嗱， 或者咁樣講啦，或者係啲學生自己唔肯願意去透露自己嘅學校生活係點樣啦，咁令到好多家長就好啊攞攞亂啊，咁到底我仔啊喺學校生活係點樣嘅咧？咁樣即係譬如咧，你見到而家咧近呢一兩年，你會見到有一啲學生去報 OCam 嘅時候咧，係會俾啲家長跟埋入去咁樣， 係 咯，係要揀 OCam。咁然之後咧，而家咧 OCam 嘅時候咧，即係報 OCam 嗰陣咧有規矩嘅，就係咧你出入嗰一個報 OCam。嗰條巷嘅時候都要登記嘅，就防止啲家長走入去咁樣，係啦。咁呢個都係證明咗，其實而家咧係即係家長入侵學生、大學生嘅生活咧，係入侵到連學生自己都頂唔順啊！要加條欄啊，唔准入嚟啊咁樣，即係一個咁嘅封鎖。咁但係咧，即係另一方面，咁家長當然唔會放心啦。咁所以就可能咧，就係即係靠呢一啲嘅渠道啦，去了解下自己。 但 係 呢個活動 嘅仔女個生活咯， 呢個活動第一屆嗰啲所謂浸大呢個家長又第一屆。咁我覺得其實唔會睇到全貌囉， 咁 就 真 係啲家長 就算真係參觀學生社都係清水房或者已經係即係做過手腳啊，清理曬啲乾淨， 或者一早通知係 啦，已經執乾淨曬， 最聽話嗰一 集 咁咪去搞靚佢咁樣囉。你都冇時間真係行曬成個啦，呢啲咁嘅 tour 你冇可能睇到真相。 係啊， 但你第一屆去搞，咁你會唔會有第二屆呢？咁 一定會有囉， 睇嚟就世會啦，即係遲啲可能叫做收費都仲得，收費都仲得，即係呢啲嘢係咪先？ 咁所以其實講到尾咧，呢一啲嘅活動搞出嚟咧，都只不過係即係你要宣傳，你要靠家長入嚟宣傳自己學校嘅形象咧。呢個都係一間大學嘅虛怯嘅表現嚟嘅。 係啦，對身咁樣配，咁樣去講浸大啦， 成大都係咁噶。你估好多咩 ？OK， 即係 打翻個頭盔啊， 係啦 啊咁樣。咁啊，今日就差唔多啦。今日最終咧就竟然淨係得。我有貨金，咁現場貨金，我就吞你哋。 多謝貪 我， 多謝貪 我。我睇你哋兩個不值， 多謝貪我。早餐啊， 多謝你哋兩個不值啊。 多謝貪我。 咁樣啦， 粉嶺南大學都講得出啦。 我去粉嶺嗰邊就有一間，唉，唔好講。咁就好啦。咁晏晝3點國立大台再同大家見面啊。今日大香港早晨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係咁先，拜拜。 拜拜。